北京时间22点整。全世界不 同没关系。大家好，我是苏立生，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今天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因为今天的嘉宾啊，华少老师说很难遇到这么不好聊的嘉宾，所以我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实在聊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怪他不好聊，跟我没关系。我们欢迎歌手苏立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立生。 之前就想问，为什么中国好舌头都说你不好聊了，我这中国舌头排不上号了，压力很大呀。 我其实觉得在台上首先需要尊重这些前辈老师们，还有观众啊，还有包括就是这些音乐制作人，就是在台上不能胡言乱语嘛。所以他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怎么回答。 思考时间过长是吗？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可能剪辑时候会剪一点，然后就觉得问你嗯是，就一直都觉得特别难聊， 特别懵特别萌的状态。 对对对对， 在思考问题是吗？ 对对对。 好，那我今天踏实多了，因为我今天可以给你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 好好好。 上了这个梦想的声音二之后，最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生活倒还好，主要是心态上有很大的变化吧。可能在之前前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档另外的节目叫中国新歌声，中间可能觉得后期的这个音乐上这个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说就沉寂了一段时间。 出来的音乐作品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吗？ 对对对对，我之前也出了一张 EP， 但是就觉得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反正就是大概那时候的心态不是特别好，有点失去信心了，调整了一段时间，然后上了梦声二嘛。梦声二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 又行了， 还行还凑合，反正就是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喜欢我的这些人，就是我还在努力着，在音乐这条道路上，就是我没放弃，我只是不爱发微博，不爱说话之类的。 他不爱发微博，不爱说话的时候，可能也在想，我怎么发呢？我怎么说呢？ 对对对对， 所以要给他点时间。 对对， 说实话啊，在中国走音乐这条路不容易的。 对对对，我是从小就很喜欢音乐，然后小的时候很喜欢 Beyond 嘛，一直梦想着自己就有一把吉他，然后经常做这样的梦，就是自己拿把琴，然后后面去乐队，然后底下全是观众啊，苏立生我爱你，这种梦一直做到。 那不应该是流川枫我爱你吗？ 不是，就是苏立生我爱你，然后。这种梦一直做到上大学，上大学我念的警校，司法警官学院，然后念完警校出来之后又在电信工作，就彻底 你这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 对，彻底毁灭了我这个梦想。然后后来就去北京嘛，去北京然后在酒吧唱歌，就突然间有一天我说太喜欢音乐了，我也不是说发誓那种，就说我一定要就为音乐死，为音乐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觉得我 你得试试， 我对我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还能成为我的工作，这应该算是人生算挺幸福的事 儿。嗯，可能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也觉得会这样，当你把自己逼疯的时候你可能就疯了。 我也逼疯过，就是包括上梦声二之前也是自己曾经有大概一个月时间想放弃了，不想再做音乐了，但是就父母就又一直很支持，就是 鼓励你。 对，就说反正其实这些都没什么，就是挣多少钱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主要是你得开心呢，所以你还得做音乐。然后就去了这个节目之后就觉得自己就重拾信心了。 嗯，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一些外界的评价也好，对你来说一些肯定啊，这些声音是会对你有影响的。 是的，就尤其是这种专业的乐评人之类的，是因为有好多就所谓的乐评人啊，就是在网上会抨击一些歌手唱歌之类的，就是其实我想说这个肯定不是说不好的事儿，我是想跟这些所谓的乐评人说一声，就这种谩骂与打击会真的使一个好的歌手埋没民间。 歌手有的时候也是需要鼓励出来的，可能现在有不足的地方可以去探讨去讨论帮助他。 对对， 但不一定非得用打击的方法，对吧？ 对对，其实我你看在节目上也好，这些导师对我所讲的这些话我都吸收，然后回去自己 消化。 对对，自己回去消化，因为老师毕竟是有经验嘛，然后他跟你讲的你有需要这些方面的知识，然后就其实就挺好。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走上音乐道路的话，你会做什么？ 应该就是考个公务员，正儿八经的做个狱警。 嗯，普通的， 因为我们是司法警官嘛。 哦。 嗯，所以说学的都是司法类的，什么司法警察、检察院的、法院的。 哇，我觉得这个工作更苦哎。 其实倒还好，我其实小时候梦想就想当个警察，跟当个歌星。 当个警察跟当个歌星，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这两者兼得的人。 我嘛。 所以你现在还在办案是吗？ 对对，我就现在特别喜欢看一些推理的小说，然后之前这种推理的电影啊小说没火之前，我就一直想说我们写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歌，然后等这种电影真的火起来之后，我们自己往上推，特别喜欢，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实在特好玩的人，对你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没有那么难聊嘛。 对对对， 是吧？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喜欢 Mix， 欢迎回来。今天请到的是歌手苏立生。听说你自学了吉他呀？ 对对对， 我也好想自学，但我发现吉他的弦有点多，我可能尤克里里还是比较适合我，那简单点儿。 其实就看你想不想学嘛。我那会儿是被逼到份上了，因为那个 要创作一首歌，找女朋友。 是， 那你笑得这么暧昧。 生活所迫 啊。 那会儿主要是在唱酒吧嘛，唱酒吧，然后之后还没在唱酒吧的时候，人家酒吧要弹唱的歌手，我要唱伴奏，没办法，又不会弹，但是之前会一点，也不多。然后又跟我爸爸借的钱，爸爸说反正你尽快得给我。那他说的尽快大概就在一个星期左右， 也是蛮快的。 就是因为那会儿家里条件也不好，本来就没有钱，然后我一直在北京，一直都在向家里要钱。那会儿就学嘛，然后我又跟我爸商量说我没法学呀、啊、你说我再去找老师学来不及呀、啊、都来不及还你钱。我爸说那你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把信用卡借我用一下，我买个电脑，无端端的就多了一个电脑的钱。然后就在网上找视频嘛，有好多教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些吉他老师们会在网上教你怎么弹，然后也不用收费。 所以你是在网上自学的， 是吗？对对对对对。 通过《梦想的声音二》还有《中国新歌声》，你在舞台上唱歌没有问题，但好像在舞台上就不太善言辞，会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你私下里跟我聊天啊，挺有意思的，挺幽默啊，也挺逗乐的。你自己怎么看？ 我是觉得在摄像头面前就是特别尴尬。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特别伟大？面对什么摄像机呀、啊、麦克风都不怕？ 特别厉害，我就真服了。 我们教你也不用钱，回头请教一下。 对，好，太好了。 所以真的是在台上说话的时候你会紧张？ 真的会紧张，就是脑袋反应不过来，他问的是什么都，就是他实际上他在问我下一个问题了，我还在想他上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 你可能他今天录的这一期，你还想上一期的问题？ 对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这样。 那可能这不是反差萌，这是有点反应慢。 对。对对对， 网上有人说你，我看了好多关于你的评论、网上对你的声音也是蛮多的，有不同的争议，但有一些会说你非常的呆萌和可爱、你觉得自己是可爱呆萌的人吗？ 我是挺喜欢看见别人笑的，就是所以说我在私底下特别喜欢搞笑，看见别人乐我就很开心。 你怎么搞笑啊？ 我会各种恶作剧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有时候会恶作剧自己。 我觉得你会恶作剧工作人员，因为我刚才体会到了。 没有没有，他们是每天在一起，因为工作的事情可能大家都特别累，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放松放松的工作。 对 对, 对, 对，工作氛围好，效率高， 正能量一点嘛，是吧？ 对，看到你的工作人员跟你的互动也是特别的开心。 对 对, 对。 哎，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都江堰下雪这是什么梗啊？我特好奇。刚刚见到立生哥的时候啊，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不能聊？他说没什么不能聊的，除了都江堰下雪这事儿。然后工作人员就笑都一团了。 是这样的，那个公司的宣传人员，然后刚才在车里边发了好久，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是他嫂子的朋友圈。你看都江堰下雪了，我说有什么可炫耀的？东北不下雪才很奇怪呢。就疯了一样。他说我还特意去我嫂子的朋友圈去发给你们看的，都江堰下雪了。 哦，就这么一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真的对东北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有什么可炫耀的？ 对，就一冬天东北要不下一场雪，这 对对， 这是有点奇怪啊。好，梦想声音二跟张亮阳老师合作之后签了少城时代。这一下摇身一变，从之前不自信，北京觉得混得不好，到现在可以踏入这个圈真正做音乐了，这感觉真的不一样了是吧？ 对对对。 张亮阳这么大的一个前辈，又是你的同门师姐。 对对对。 感觉如何？ 反正就是缘分吧，我觉得。我如果要不是因为唱这个歌，唱着亮阳老师的歌，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缘分在这儿放着。在我下台的时候，录影的时候刚唱完，我们说好的下来的时候，然后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上来找我来了。 这么快？ 给我吓坏了。然后 你说你该不会是个骗子吧？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么想。然后在跟我聊的过程中，而且他们沟通方式让我特别喜欢，就是你看正常公司要签一个艺人，他就会说我们想签你，是这么讲的。然后比如说 我没被签过，我不知道。 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意思，有这个意向想签你。但是 Terry 这个公司的公关副总裁啊，就特别会聊天，他说的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合作。 哦，就说的我 就一下这个地位平等了。 对对对对，就不是说，而且少城是一个，就是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们是把艺人放在第一位的，艺人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是很真诚的在做音乐。我不得打听打听吗？我不能冒蒙就签了吧？对对，然后就 冒蒙的意思就是说贸然的去签、啊。我们还有南方的听众，你要照顾一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 就主要是碰见东北的 老乡特别亲切， 对对对对， 是吧？哎呦， 然后我就打听了一圈，打听一圈都说反正口碑特别好。 嗯， 我说那就我放心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好跟公司沟通呗，决定签了。 嗯，我觉得你的嗓音啊是非常非常有辨识度的、嗯。那这一次签了新公司，你又觉得少城是一家非常非常尊重艺人的公司， 嗯、 之后。会在你的歌曲的路线上给你一些什么定位吗？或者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吗？ 其实还是想自己创作一些东西，就是颓废那段时间反正也没放弃做音乐，自己也在写，也在写一些歌之类的，然后公司大概也肯定会对我有些规划嘛。 嗯， 我其实想最后再过几年之后自己音乐真正成熟的时候想做一个制作人，就觉得你看在幕后这些老师们为我们付出这么多，但是我们在台前所有的什么闪光闪耀都在我们身上，但是实际上这些幕后的制作人的老师啊都付出了其实比我们更多的努力。 嗯， 他们挺伟大的，我也想挺伟大，就是 做一个这样的音乐制作人。 对，叫做唱作人嘛。我也想为一些像我这样的在北京飘着的这些人，然后一起帮助他们，也写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也帮他们制作一些东西，这是我未来几年的梦想。 相信你会成功的，凭你坚持的这股劲头，我觉得会的。 谢谢谢谢。 哎呀，我身边又做了一个未来的伟大的唱作人，我很荣幸啊。 别别别，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伟大的创作人跟非著名的主持人共同进步。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总有你的陪伴，分享着未来。我喜欢有你在，让平淡也精彩。要日日夜夜，要永永远远，要守护着你我的爱。忽然间，你发现一转变。在两个人之外，世界还很宽。当关怀变成不声旁白，要怎么算？该或不该？不再是理所当然。谁说这爱无关？纠缠的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立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音乐，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欢迎回来 Car Mix， 今天请到的是音乐人，未来的音乐创作人苏立生、嗯、那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下关于你在音乐方面的一个想法和规划啊、嗯、未来的路，你对自己的形象有没有什么规划？因为大家觉得你这个憨厚的胡子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一下？我在网上找到了你小鲜肉时期的照，哎，不是，现在也不能算是老腊肉但是更鲜一点的时期的照片。 这主持人反应就是快你看我就能不让人聊死了就能 是不是？我要聊死我就丢了饭碗了，我就 对，我不怕，我是唱歌的 想不想改变一下你的形象？ 我是就是那天突然间我就想说发两张那些没留过胡子的照片， 青春的记忆啊。 你是谁你是不是偷我大胡子的微博了发私信给我？ 对， 我说我是我，你拿什么证明？ 我是他弟弟 他说你拿什么证明？你偷人微博赶紧还给人家 你说我给你唱两首吧。哦，有人会觉得不是你了是吗？ 对，然后我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就看我自己心情、嗯、就是没有人强加给你说你想留。我之前留胡子是因为懒， 太直白了， 就不爱刮。 你知道我们现在不说懒、嗯、都说有自己的追求或者是说有自己的情怀，你这样说就高大上多了。 我这么说不抢你饭碗吗？ 啊、哦，好，他就是懒 对 他就是懒， 也想改变一下。我前段时间现在也剪了头，可能那个造型师觉得说你再来点颜色什么，你最起码才30岁，你别弄得像40。 我的天哪，你才30岁啊 你要丢饭碗了 原来我们是个相声节目、嗯、 对对， 30岁。 对，然后那个我妈说有点没法面对我就是之前胡子特别长的时候，你说我妈带我出去，比如说 怎么介绍呢？ 就我弟弟啊，还是怎么办的？你说胡子特别长、嗯、又特别…… 最后阿姨的介绍，这我们家亲戚， 从远方来的， 远方来的， 山上的。后来我想，我说那可以，那就适当的调整调整，就是让自己看着精神就好嘛。之前看着就挺颓的，就我自己照镜子就困，就那种。 你把自己逼到这份上也是不容易。真的期待着你的新形象，你新形象发的时候啊，你先告我们一声，然后我们微博也给你出一个公告，说是本人， 是 吧？绝对是本人，别老以为你偷微博呢。 对对对， 来北京这么多年，听你的一些聊天呀，或者说看你之前的节目啊，一些诉说啊，确实也吃了不少的苦。那现在有没有说想对仍然在北漂的这些朋友们说点什么呢？其实我们都算北漂族了。 就我其实特别想跟这我称之为小伙伴们， 嗯， 就是坚持住，胜利一定在后面，你就努力着，该来的都会来。 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你觉得你努力了，但其实没有达到成功的时候，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没有随随便便成功的事情，只要你肯下功夫、肯用心，真真正正踏实下来的去做对这一件事的结果有帮助的努力的事情的话，你不会成功的。 对对对，一定会成功。 对，相信自己啊，加油吧，小伙伴们， 加油。 然后也祝福你的音乐道路上一帆风顺，签到邵氏了，可以跟邵氏一起把你的音乐做到极致，发掘你最完美的那一面。 好好， 早日成为音乐创作人。 好好，谢谢谢谢一定加油，一定加油。 今天非常感谢立生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嗯、拜拜 拜拜。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